好，第三节翻嚟。 好，咁第三节翻嚟咧，我哋咧又讲啲新嘢啦，即系有啲新嘅武器开发啦嘛。 系。 嗱，咁原来美国海军咧讲到咧，就佢哋咧嚟紧咧有一个 plan 咧，即系唔系嚟紧，应该系之前有个 plan。 系。 就谂住咧就玩呢个 hybrid。咁如果大家知 hybrid 咧，就系嚟话咧，你买架日本车啊。 系。 咁你咪可以有油同电嘅。咁你呢種 hybrid 咧混合咁樣咧，其實係慳油啲嘅。係 啊，低速用行電，跟住高速先行 motor， 日夜行引擎啊嘛。 係咪其實就行油嗰陣時候就幫佢叉電啊？ 係啊， 跟住咧就令到佢成件事啲油就會慳好多。 即係行慢行低速嗰陣時候，就用翻 motor。 喂 ，Alex 啊，之前係咪政府係有啲政策係即係會支持呢啲咁嘅 hybrid 噶嘛？係嘛？ 哦， 有一輪係嘛？ 係啊， 而家就冇噶啦，應該。 而家個税後 之前就電車啊嘛， 環保車個税都會低啲嘅。 会低啲系嘛？ 系啊，咁之前你投你 Tesla 电动车系首次登记税都免埋嘅，而家要收翻。 依家收翻啊！ 系啊， 依家收翻啦，即系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油电混合呢个咧就其实好先进啊，我觉得。 系啊， 即系佢哋谂住做呢样，但系咧 Alex 成日话唔 work 噶嘛。即系如果你讲军舰咧，即系如果你用油，其实系咪唔 work？ 即系你用电系咪唔太 work？ 唔系，首先佢用翻潜艇个方式噶嘛，潜艇都咁做嘅。 嗯。柴油动力嗰啲系咪嚟 噶？即系而家系即系油电都 喂，但系咁、啊，但系你讲紧个潜艇，你会唔会开又开得慢啲啊？嘛 系， 即系同埋你个动力咧，你个要求咧又唔系咁强，因为你其实系主要系隐形啫嘛。 系， 即系你做一架隐形啫嘛。但系如果你要做到而家系即系点讲咧，即系你要用埋电，会唔会嗰、那个、那个动力系统会争啲咧？即系有机会啦。 我想我而家佢个方法可能咪即系一个独立引擎做发电机。然后知道你个螺旋桨用摩打推，但系螺旋桨摩打推得嚟，佢又可以用翻有组电喺度储存住。 佢应该个两个，即系佢可能有两部或者三部发动机咧，有一啲就可能咧就会攞嚟做一个用电推嗰个。 我应该系全部连嗰、那个螺旋桨用摩打推嘅。 系 咁，你可以拣用发电机发电啦，定系用电池。 系 咁，我见到佢话低于13节，我谂即系唔够20公里啦。 好低啊，十三 咁就咁咪就用电动模式咁去可以唔使即系熄咗个引擎佢咯，开好低嘅发电机维持翻个船嗰个运作，咁就用个摩打嚟行咯。 所以我估其实佢就唔会全部嘅，即系可能系2:1嘅比例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佢三部嘅话，系嘛？有佢哋有啲人就话佢平时咁嘅，就两部咧就 系 日头行，剩低嗰个咧电推嗰个咧就夜晚行。 哦， 系啦，即系佢哋话夜晚巡航嘅啫，纯粹 即系三部发电机，即系螺旋桨用晒摩打，咁到时咁嘅摩打用电定系用呢、這个嗰、那个发电机就到时再拣咯。 系，但系佢哋就话个发电机咧、那个负荷大，就令到嗰、那个即系个妥善率会低啲啦。 所以咪三部咯，要 系啦，三部啦。咁啊，同埋啲人又话咧，有人咁讲噶，佢话咧原来呢个模式都唔一定系悭电嘅。 系 系啦，即系佢咧都话，其实你都系用翻啲涡轮机啲动力 啫嘛。其实最电最麻烦嘅就系储存嗰个电啊嘛， 电池 嗰、那个电池系最成本最高啊嘛。 嗯，我听外国咧，佢哋嚟紧咧发明啲好劲嘅电池话， 讲咩石墨烯？ 唔系石墨烯，佢系用一啲咧一啲金属啊， 哦， 即系将佢金属咧由液态咧变做固态。 我听好多啦， 固态再变翻做液态咧。 早依两三年即系咩讲咩新嘅碳性电啊，比以前旧碳性电高10倍啊。 哦，系啊系啊， 嗰啲铝性电啊，第二个可以比个锂电更加。成本更加平啊，储电更高，但系到咗几年之后都冇见影。 女性电， 女 有冇男性电？ 女电池啊，即系呢个，但系未见影， 未见影啊嘛， 都未见影。 系咁，所以咧就呢个咧，我哋要睇啦。其实咧就应该大势所趋，应该咧嚟紧咧都系用电力推动啊，我相信。 哦，佢冇咗嗰个 transmission 啊嘛，个波箱个问题嘛。 应该其实个转动效能系咪好啲啊？ 好啲嘅， 系咯，应该冇咁 电推好啲嘅， 系啊。好啦，另外啦，佢哋话咧，依家咧就嚟紧咧要设计咧一个咧可以承重咧12公斤嘅武器支架。 我第三只手啊，就系 嗱呢个咧就我哋之前咪上集讲第三只手啊， 系啊， 但佢呢个就唔系第三只手噶，呢、這个咧就真系个支架噶， 系 晾喺度， 系 就俾你去射。咁但系我怀疑咧，就系呢一个十二公斤嘅支架咧，即系佢撑到12公斤嗰个武器啦。 系啊， 咁十二公斤嘅武器应该都唔系啲普通冲锋枪嘢啦，已经系 机枪，再早知通用机枪咯， 系嘛？ 啊、 即系仲有啲通用机枪系嘛， 或者一啲火箭筒啊啲武器咯。 咁、咧就应该系放佢哋咧野战嗰阵时咧就可以攞嚟用噶。 系 系啦，咁咧就方便佢哋点样挤喺度。 系啊， 咁可能可以做其他嘢啦，可能执下嘢或者煮下嘢食啊，咁样都做到。咁啊，唔使摆落地咁样。 佢本身物料可能做得再轻啲啦。 应该佢哋系咪用复合咧？ 个复合物料， 或者系碳纤维 嗰类啊， 系嘛？咁咧就呢个十二公斤咧就如果嚟紧咧，大家幻想到就系佢有只手啦， 系， 跟住又有呢嚿嘢啦， 系， 跟住再加咧 Iron Man 嗰嚿咧， 啊， 即系咧系可以咧个外骨骼咧就装咗喺度，跟住咧你行山城嗰啲你就悭翻好多力。 哦， 喂，如果咁样新一代嘅士兵系咩样啊？Alex， 吓， 新一代嘅士兵究竟个样成个铁甲奇侠咁噶咯？或者系成个嗰、那个叫咩啊？以前我哋细个睇个 RoboCop 咧，铁甲威龙啊， 咁上下啦， 咁上一样噶咯。咁所以咧嚟紧咧啲士兵作战咧，究竟系咩形态嘅咧？我哋咧有时都谂下嗱，大家睇张相就好似四个士兵喺度烧嘢食咁啊， 系咯， 系嘛？咁咧就摆低啲枪个四围水枪嚟嘅，即系摆咗个架喺度成咁样，咁应该方便嘅成件事嚟紧佢哋。哇，下一个就超科幻啦， 系 呢个咧，大家睇到呢个波，你觉得佢似咩咧？即系你觉得似高尔夫球啊？唔系比高尔夫球大啲啦，系咪？ 网球啊，网球仲大啦。 我谂应该系类似网球嘅， 系啊， 类似嘅。嗱、啊、呢嚿嘢咧，但你估系边个国家啊？嗱、啊，我特登唔写出嚟，大家估啦。 阿 Sir， 你觉得 中国系嘛？唔系， 唔系咩？ 呢、这个唔系中国嘅呢、这个，呢个新嘢咧，原来系俄罗斯嘅。 系 啦，咁大家就要谂咯，点解佢设计到成个波形咁嘅咧？ 掟出去。 掟出去系咪啊？ 系啊， 同埋你见到呢个有个收发器啊， 系 嘛，好过瘾啊！咁咧，其实咧就网上都有段片，你都可以睇嘅。咁咧就呢、这个机械人咧有个名叫做 Sphera， 呢个 Sphera 咧，你睇到个字叫 Sphere 系嘛，即系波状啦，叫 Sphere 间谍机械人。 系 呢嚿嘢咧，原来咧俄罗斯咧就抌钱系啦，抌钱其实又唔系好多个啫，抌咗10,000+英镑就开发咗咯，好犀利啊！咁咧叫做 Sphera 咧，呢个机械人咧，你可以咧去到某啲地方，例如叙利亚咁样啦。咁呢你呢就将呢嚿嘢就总之放喺一个地方啦， 嗰 个波形嚟㗎嘛，佢就可以呢好多唔同嘅镜头呢就可以拍摄到呢好多唔同嘅角度囉。 係 啦，咁仲有咪㗎喎， 我打航 有发射器㗎喎， 佢要打航箭咪有用途囉。 咁你可能呢就係咪你可以碌㗎嘛， 佢碌係囉。 即係呢你见到前面已有敌人喎，監視下先，跟住呢就碌个波出去。原来呢佢几多尺范围呢收发有效呢 ?50 米。50米。咁50米都应该都好够用。 呢、這个咪即系似呢个 Star War 呢机械人 ？Star War 嗰啲系飞噶嘛？ 诶、哎，有个 即系空中度飞过去噶嘛？但呢、 這个 系都系波嚟噶，系、 這個、 啊，都系波嚟噶。可能睇完星战之后谂啊呢嚿嘢，但系咧佢哋未暂时未做到反重力装置，于是咧就掟出去就好似手榴弹飞过去。哇！如果对面见到呢个波吓死啊，以为手榴弹系嘛？咁咧呢嚿嘢劲噶，原来佢可以-20度。甚至乎去到-45度都用到，咁即系加拿大就得啦。 哦，咁佢本身有冻嘅地方嚟噶嘛， 系嘛？即系呢个嘅北极熊啊，即系可能佢讲嘅系北极咧都可以用到呢嚿嘢。 系， 可能北极咧佢唔整黑色啊，整白色噶。 哦，系啊， 有一个保护色， 可能抄咗 Star War 呢架 BBX 啊。 新嗰只系咪？ 系啊，就睇完套戏谂到啦，即刻。不过上面冇个头、啊，加个头滚啲、啊。 喂，迟啲呢个可能咧，啲无人侦察嗰啲喺边啊？就系啊，可能佢有碌识走添啊。 系啊， 呢、這个就真系好鬼得意噶，即系佢随身带住噶。 系， 系啊，好得意啊。跟住咧，另外咧一个咧就要讲啦，呢、這个最新洲际飞弹，头先有讲咗少少嘛。 系。 萨尔马德啊，咁呢个萨尔马德大家知咧，佢嗰个吨量系相当劲噶嘛， 系， 即系咁咧呢嚿嘢咧，同埋咧佢入面咧系有10个弹头啦， 系， 咁啊10个弹头咧分别射10个唔同目标，所以就相当恐怖。佢依家可以点样玩咧？呢、這个咧佢有个发射井， 系， 咁咧佢咧就曾经咧做咗个 video 咧就讲翻咧就系佢咧有架车啦，咁你知嗰啲就梗系可以用嗰啲发射车射嘅， 系， 咁而家呢个咧就试过玩咧就将佢摆落啲发射井咧就。中间咧晾住咗之后咧，就再揾个起重机咧就丢入去， 系 发射井。我唔明点解、啊，即系当然你要谂就系、是，摆落发射井咧，可能就第一啲发射井就即系有就用啦，系咪？即系如果你 suppose 理论上你用嗰啲装嗰啲机动啲车咧，其实好啲噶嘛， 系啊， 即系你生存率都高啲啦， 系啊， 我又唔会知道你边度摆， 系啊， 同埋你可以挤落咧末日火车。即系火车嗰啲位咧，咁你平时唔知边架火车噶嘛，一打开就可以射。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就装填过程咧，我觉得其实咧就摆明就系俾美国卫星影嘅。我等你影，然之后咧就话你知我一有架咁劲嘅嘢，你咧得罪我咧，我就射华盛顿。 因为以前好麻烦噶嘛，你填啲发射井咧，你要系你一嚿嚿嘢滑落个井度就掉落去，跟住之后 系啊 砌翻出嚟噶嘛，咁而家成支捞弹捞， 成支咁样捞落去。 系 啦，所以好鬼得意。其实咧，我觉得佢真系摆明俾做 show 嘅啫。其实有咩即系你有你都摆落发射车啦。其实呢个年代系咪？所以咧，我觉得佢系做 show 嘅。咁但系咧就 你冇理啦，就呢單嘢呢，就其實呢，就俄羅斯呢，佢公布返呢，佢呢個洲際飛彈呢，就個威力係頭先我哋講咗啦，100万吨啦。咁所以呢，就如果炸起上嚟呢，應該 Donald Trump 就你只要攔少佢一粒你都死。嗱、因為佢一起一開10㗎嘛。一開10你10支。咁你就要睇你個 NMD, 你個導彈系統你攔唔攔到佢啦。咁所以呢個呢就相當之得意㗎。好，咁呢一節嚟到呢度先啦。 好。